好啦，星期二得到，而家第三节嗱，咁啊请咗齐阿哥上嚟咧，咁啊梗系要信众要求爆多啲上市黑幕啦，吓 嚟 系哦啊，梗系啦， 我而家替你负责， 所以咧就记得咧，大家要 like 我哋嘅节目啦，啊 揿广告 啦，吓咁啊同埋 share 啦，最好有吓，咁、如果未呢、這个叫做咧未追踪嘅话，未订阅嘅就请大家订阅啦。咁而家跑數，希望咧盡快咧跑到上三萬。咁三萬咧，我哋搞次再大型少少嘅網聚啦嚇。 我哋都，我其實應該都會定期搞多啲網聚，咁啊同大家聯絡一下。 係啦，唔係因為我哋而家想搞咧，即係譬如話搞啲小型啲咧，變咗大家傾偈可以傾耐啲。因為如果你搞得太大型咧，譬如二三百人咧，咁其實傾唔到偈嘅，大家只能夠坐喺度食飯。咁啊，我哋揸個麥啊，講幾個字，咁啊，大家食完飯散㗎啦。基本上想傾偈都傾唔到，變咗咧，我哋傾向搞一啲咧，譬如每個月可能搞一次，就搞啲小型啲嘅，三四十人，咁大家就變咗傾偈嘅時間多啲啦，就唔係話齋去食啊咁樣啦嚇。因為今次咧，我哋呢個場咧就六點半至十點，咁相信你坐到十一點都冇問題嘅，因為包咗場啦嘛，係嘛？咁樣啦，咁啊嚟緊，如果講我哋個老友喺個西鐵邊屯門站嗰邊咧，嗰、那個仲容易，下晝就可以玩到夜晚噶啦，嗰個冇限制嘅自己嘅地方嚟嘅，嚇、嗰、那個仲好啲。好啊，咁啊我哋咧呢節咧就真係要講多翻啲呢個上市公司黑幕啦。嗱，因為咧上一集請阿齊阿哥上嚟講咧，就叫踢爆一百毛啦。咁其實一百毛我哋舊年開始踢爆佢，已經踢咗好耐噶啦。 爆咗好耐啦！ 爆咗好耐嘅 針，真係終於踢爆咗，真係爆咗而家。 咁其實呢個係意料之內啦，因為講真，佢個估值亦都係好過分嘅估得啊。咁啊，加上佢嗰個叫做經營嘅手法啊，大家都已經係即係聽咗我哋節目，已經知道佢係點樣做嘅，點樣揼上去啊。咁啊，股價走勢我哋亦都完全估中曬，百分之百中曬嘅啦嚇。係因為你去到扯到十。超過十一蚊，你冇可能可以頂到半日嘅。我所以話我係炒半日嘅啫，只能夠頂到半日。下半就要審落嚟，因為咧你要攞幾億出嚟派出街，個莊唔捨得嘅，已經使咗幾千萬，仲要我派出街。所以上晝咧係炒到咁高咧，係有啲散户可能仲會俾佢即係點講啊，逼咗嗰個思維啊，就係咧你覺得仲有得去喎，唔沽住。到下晝佢開始訂啦，你先如夢初醒嘛，下晝咪訂低啲咯，係嘛？就係咁樣啫嘛。咁到今日啦，收市低過三蚊，咁呢個都係預料之內㗎啦。因為咧，而家個莊走咗㗎啦，冇莊㗎啦，變咗咧就係散户咧無人駕駛一架飛機，因為嗰個機師跳咗傘啊嘛，空姐跳埋傘㗎啦嘛，飛機上面冇服務員，亦都冇任何工作人員喺度。 仲有人陪佢哋嘅，唔使唔開心。 係啦，好多同你買咗飛機票嘅人啊嘛。 三位主事人都係唔走得嘅。 哦，唔係啊，嗰三個其實唔係依架飛機上面嘅嚴格嚟講。因為咧，佢哋揸嘅股票唔沽得噶嘛，而且。 咪佢咪咯，所以咪就陪佢。唔係佢綁住咗喺架機度啊！而家 唔係三位乘客，佢都係乘客係嘛？咁啊係，咁啊大家個心會唔會舒服啲？你而家買咗佢嚇，即係過得好過啲咯個心。 一百毛都仲有廿幾毛喺度嘅， 仲有廿幾毛嘅。咁依只係慢慢陰啦。 嗱，上次我咧就難得機會啦，咁啊過嚟同你哋傾呢樣嘢， 好收得啊， 又好似反應幾好喎， 好好添， 非常好啦。 多謝大家嚇，呢樣嘢真係要多謝嘅。咁咧就嗱，上次就講港資企業啦，咁其實咧就你講黑幕上市咧，香港咧其實就好多嘅，多到離曬譜嗰只， 係 即係我覺得最多就係民企， 係 啊民企咧就有啲係。先講地域概念，有些是不行的，特別是福建幫是不行的。 哦，福建爆了很多隻， 很多隻的，你同樣見到福建那頭，另外一個在遼寧那頭，基本上是誰人操作我都很清楚。 洪亮國際好像都是福建幫，是吧？ 沒錯，那些已經成為了產業鏈，即是當地已經一環扣一環，一隻扣一隻，所以是這樣啤出來的。啤不是啤今年的事，不是 很多年的了，如果你說福建幫很多年的了， 十幾年來的事。所以呢，就譬如上次我講的那些都還是叫做有根有據吧，在香港，因為香港不興做兩盤數，香港即係唔存在話 兩本數簿， 大陸 係做生意三本數簿係啦，一本咧就俾依個國家睇嘅，俾啲稅局睇嘅，一本咧就俾啲股東睇嘅，一本係自己睇嘅， 仲有啲俾銀行咧借錢啊嘛， 俾銀行嗰本同股東一樣， 咁我四本嘅咯，係嘛？ 咁所以喺國內咧做數，佢哋覺得 我都整三盤數啊，咁整第四盤數嚟上市有乜問題啫？ 係啊， 佢道德上佢覺得冇問題啊，係嘛？但香港又唔存在呢樣嘢啊嘛，就算佢話要做業績，佢都要揾啲大佬嘅碌啲錢入去。 係真係要真嘅。 即係個 bank statement 係真嘅， 係 係嘛？香港假咧都唔敢假到人，連啲 bank statement 都假埋。 你咁講即係大陸嗰啲民企係連 bank statement 都假嘅， 梗係假㗎啦，唔通當點會真嘅？因為大陸咧有我講個好簡單嘅道理你聽，係冇可能真嘅。係第一咧就係個税制嘅問題。係大陸對最大嘅税其實係咩嘢咧？係增值税啊嘛，係17%。 嗯， 即係除非有啲係啲市民基本需要啊，或者農產品嗰啲就唔係啦。咁否則一般嘅產品咧，個 VAT 啊，個增值税啊，係17%。 哇！咁所以周勁喎，17%。 你俾完咗17咧，佢哋成日都話我係公司，我係企業納曬税㗎，好正規啊。咁其實嗰啲好多老闆都認為自己係俾曬税，其實佢哋淨係俾緊個 VAT 嘅啫。係。嗰啲已經係正規到不得了㗎啦喎。 哦。 係嘛？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個企業所得税啊嘛。佢哋所得税25%啊！ 哇，大陸咧啲人講 啲税真係太勁。 其實大陸叫萬税國， 萬税國 係真係啲税真係多到不得了。 未計過啲其他部門嘅費用喎，係啊，淨係講税咋嚇。 税 係個 corp tax 咧 ，corporation tax 咧係25%啊嘛。 嗯 哼，咁你諗下，你喺嗰個產品已經俾咗17出去啦， 仲要加多25， 仲要加個 bottom line 嘅25。係，咁但係當佢搞上市 唔 止喎，有個人所得税喎，啊個人所得税咧。超過了9000元年收入咧，就20%喎。假設如果一企業佢好似佢招股書咁寫得話賺咁多錢，咁佢梗要派股息㗎啦，年年次次都 係。哦，股息税係佢仲有股息税咧？ 係啦，嗰個就係嗰派股息要俾20%。 哇！ 咁其實你諗一諗就知道，根本上係冇可能派 嘅。哦，係喎，嗰陣時話咧，香港譬如你買咗啲建行啊、工行咧，你要交大陸税㗎嘛。 withholding tax 啊嘛。 係咯。 係啊。所以是要入呢條數嘅喎，咁所以如果係交曬咁多，頭先講咁多税，未計其他費啊，税費兩個概念啦，邊有可能賺錢啦？賣白粉都唔掂啊！話俾你 聽，係啊，即係賣白粉都要交咁多， 即係個孖展即係冇可能咁高啦。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話咁耐以嚟啊，咁多民企上市咧，根本上佢嗰個成功嘅方法咧，只係一個大法。係精神分裂大法， 係 啊，總之就業務歸業務，股票歸股票， 係 啊，你做一盤數俾你上市，就係嗰盤數就係因為我哋做嚟上市嘅啫，係啊，咁你會奇怪話，咁佢點做啊？哇，咁啊真係多技巧啦，真係文房四寶乜都出齊， 係。 啲上次同你提嗰啲， 因為個係咪佢個 accounting standard 本身都同香港都唔同，因為香港跟咗即係英美嗰一套咗好耐㗎啦嘛。 應該話成盤數根本係假嘅。係啊，佢通常佢啲即係幕後玩家或者嗰個保薦人咧，佢接唔接呢單 job 咧，就睇呢間廠房靚唔靚啦，幾大間啦，啊呢間咁大間嘅， 即係好似輝山燕翼咁大間係實接啦。 咁我因為佢做噶嘛，盤數唔係真係有噶嘛，咁有咁大間廠，咁佢背後負債唔理佢先啦，係嘛？ 起碼咧可以咧， 起碼個樣似 可塑性高， 咁啊好多人都以為喂。上市咁咪我要砌三年業績喎，咁由而家計劃喺三年後先，錯曬話俾你聽。 翻轉頭，地劈翻轉頭， 地劈翻三年頭，從來都唔係咁樣做嘅。 喂，咁好簡單啫喎，而家重新搞個檔， 永遠就 即時就可以上市。 啲大佬話做啦，跟住由今日喺計翻轉頭三年，大家度翻轉頭。 哦，咁樣嘅， 咁樣做嘅。 喂，依首咧，你大家有冇睇過《俠客行》啊？嚇， 有。喂，容啊嘛， 係啊，嗰個最尾嗰句叫做咩名啊？ 有冇醒唔起喎，大佬？ 嚇！誰能輸閣下白首太原經？嗰個叫做反派咧，我醒唔起嘅時間醒起嗰個反派乜水？就係一憑一句白首太原經就可以推測翻前面19句，所以佢就練成絕世武功啦，俠客行啦。 哦，原來我哋呢個金融界咁， 金融界個個都係俠客行， 果然係金融啊！ 難怪原來金融臭大嘅， 金融界 金融臭大金融界嘅， 好犀利。 咁所以嗱，真係好多人都以為喂，搞上市由而家揾你 砌三年數， 砌三年數，其實唔係嘅，全部都係。推 翻 轉頭，推翻轉頭， 哇掂嘅啫！ 其實應該推四年，因為連埋 opening 嗰年。 回到未來。 咁你會奇怪就話喂，咁點過啊？過唔到噶嘛？嗱，佢以前咧就道亦有道嘅，即係90年代咧，以前嘅所謂做數咧，其實就好守規矩嘅， 即係嗰啲叫 window dressing 嘅啫，即係執埋啲 cut off 啊，收埋啲單應付未付嗰啲收埋佢唔拎出嚟啊，呃到 auditor 就算噶啦。咁嗰啲真係以前嗰啲 起碼都有六七成真啦、 啊。有以前有嘅，即係以前咧呃都呃三幾百萬利潤嘅啫，因為嗰要計 PE 啊嘛， 係 嘛。但係到2000年代咧。就已經開始亂嚟啦嘛！你哋記得2000年初亦都執咗幾隻出嚟打假噶嘛？ 超大現代啊嗰啲 嗰扎啦，咁啊變咗到後來咧就靜翻落嚟之後咧，個個咧都仲係即係坦白講咧，就將嗰個原本嘅生意加多個零到啦。 哦， 加多個零到已經係滴汗噶咯，已經好驚噶咯喎！其實都大家都驚，老細又驚，嗰啲顧問又驚，啲 sponsor 又驚，個個都驚，係嘛？因為點解咧？你係冇辦法，你要記住，佢2000年左右其實國內已經電腦化咗，電腦化咗喺大城市嚟講咧，個工商登記啊，已經係要你有報表去到個電腦度，咁即係話當個 sponsor 佢只要喺個電腦度 download 咗你啱啱舊年入咗工商裏邊，或者係瑞哥嗰 部，舊年條數得2000萬，你今年報2億， 咁你點樣解釋？你而家話你業績咁好， 多咗個零， 多咗零喎， 係 突飛猛進啊，係 嘛？ 係咧， 咁你解釋唔到嘅？咁點解以前我哋就話要做呢啲咧，就唔好做大城市，做啲縣仔。大家都知道中國嗰個地方行政就係省地縣啊嘛，係嘛？省市啦，跟住就地級市咧，就縣級市啊。通常電腦化咧，喺2000年嘅時候嗰個年代咧， 我未去到縣級市。 縣級市嘅。 哦，仲可以大把大把嘢做啦。 即係所以，如果你話當時咧，如果你話啲保薦人啊，通曬水，我嚟啦，咁你咪要準備咯，係嘛？你就可以同啲地活縣級市嗰啲工商局大家傾下偈啊，幫幫手啊，喂，可唔可以？到時嚟嗰陣時咁樣啊，咁 即係好似以前啲科舉咁咧，準備定一份試卷，答好嘅俾佢係嘛？ 係啊，咁你俾佢睇到，係喎，即係調個檔案出嚟，真係係咁樣。 即係我岔開少少補充啦，即係可能我哋有啲網友唔知道，即係因為其實上市咧，個保薦人其實負責做咩咧？個保薦人其實就有啲似個一盤會計個數個核數師咁啊。即係如果個保薦人係話你 OK， 佢去 verify 咗你講嗰啲嘢喺招股書裏邊嘅時候咧，咁咧證監同埋上市聯交所就會覺得你講嗰啲嘢就係真㗎啦。即係其實做咗個把關嘅角色。 快制度啦， 咁呢個就補充一下，因為好多人其實，因為有人問我，佢完全 保薦人 完全唔知保薦人係咩嚟嘅。 保薦係四號定？ 因為嗱，保薦人英文叫 sponsor， 啲人係以為，係咪即係贊助商咧？咁即係贊助我上市咧？係完全唔係嗰樣嘢嚟嘅。 其實都係贊助，可能 抽大你咁 解。係啊，有可能部分都係贊助佢上市嘅。 知咪咯，賺唔知又喺知與唔知之間啦，係 嘛？ 咁頭先講啦，即係由2000年咧，咁嗰時都道亦有道啊，即係仲要諗辦法啦， 係 嘛？多個零啫，咁當然好離譜噶咯喎。 嗯、 但係到而家唔係喎，而家你嗰個感覺到，雖然我而家唔喺市場啦嚇，即係立地成佛啦，係嘛？係。咁但係而家你睇咧，根本係多兩個零嘅。 哇！ 即係多兩個零，同埋我最近我都問過，喂，咁而家都電腦化曬啦， 係 咯，縣級市都電腦化曬噶咯喎。 係啊，咁點出信咧？ 他哋可以自我降低標準喎，佢話嗰兩門數係唔對㗎， 嗯， 係唔需要對嘅喎。咁 即係你講降低標準 ，sponsor 降低標準， 降低標準啦。有好多銀行家而家都嚇，而家話喂，你嗰盤數對外盤數係唔需要對內嗰盤數嘅喎。 哦， 你税局或者工商盤數，哦咁都得， 係咯， 可以唔使睇。 唔係咁個標準，即係已經係去到咁點過關咧？ 咪乍睇唔到， 乍睇唔到啊！ 照寫，所以我就話，其實你要篤爆啲股係好容易啫嘛。如果我係證監， 唔 係 啊， 我有個人， 如果正常你咁講咧，隻隻都可以篤爆嘅喎， 係好容易啊。 係 咯，冇乜啦。即係問題係，即係佢而家降低咗個標準，但係如果佢要同你揸正，就其實全部都搞唔掂。 只要有條茂利喺證監裏邊做調查組嘅， 哦、 我而家發神經就逐隻同你喺上面調檔案， 哇！ 你就隻隻撲街話你睇，起碼死咗半。 係， 我唔講國企啊，我講民企先。 民企 咁呢個真係好大鑊啊！呢個 好容易啫嘛，一睇就知㗎啦嘛。係。Even 啊，四大銀行啊，你自己嗱舉個例，如果用招股書嘅標準咧。聖人嚟噶嘛，上集講過啦， 係 嘛？咁你批個窿嗰陣時，你係咪應該確保佢唔會做假數啊？係 啦。 咁如果你發覺佢俾你盤數同你有 盤數都係假嘅， 同我調動嗰檔案、工商嘅檔案係唔對嘅，咁係咪你都有責任先？係。啊，如果喺美國嚟講，告得你噶咯喎。 咁而家大陸銀行係咪照批咧？ 咁肯定係兩盤數啦。 但係唔係喎？但係而家銀行都其實收緊咗好多貸款，因為佢都知道好多係假噶嘛。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就話，你話要呢啲咁嘅黑幕咧， 你話佢哋唔知道，喂，存在咗成十幾廿年嘅嘢，咪點會唔知咧？ 係 第二個，第二個 冇人敢喐啊！ 第二個譬如發票咁啊，就算啦。我頭先講過， 而家個個支付寶嘅咯喎。 最大嗰條數，頭先我講就係話係增值税嘛，增值税發票啊嘛。咁增值税係好難開，開咗就係錢嚟嘅，即係正經嘅企業嚟講，你俾得增值税就係個真嘅生意嚟嘅。咁但係佢哋要就盤數出嚟上市，嗰啲增税梗係假嘅啦。咁但係到佢，我記得佢 假嘅都要交税啊。 咁佢張税票係假嘅嘛？ 税票都係假。 冇可能係真㗎啦，真㗎佢收 你真金白銀揞出嚟。 所以我頭先講係精神分裂法。 哦，咁樣喂，咁呢樣嘢真係香港好難接受，香港人。 香港唔會㗎，香港啲民間真㗎。 冇呢個概念啊！ 嗰張税票係假㗎嘛。 喂，你咁講咧，香港啲白仔仲真過嗰啲民企喎。 呢個肯定。 起碼佢真係有交税啦，雖然就算有啲係假嘅都好啦，佢真係交税。 你可以話佢吹到一百倍。 唔係點會近年點解啤白仔啤咁開心啫？呢個 唔使假啊嘛。 係 啊， 係 啊， 唔使假。 個產業鏈由北面移翻過嚟啊。係 啊，係啊，本土化。 係啊，本土運動， 啤學本土運動。 你唔想孭咁大風險啊？但係你增值税發票咧，其實以前已經係假得離譜㗎啦嘛。但係而家其實你如果你有時上去食飯，大陸食飯啊，你發覺唔記得係2007定2008年度啊，已經出咗 QR code 㗎咯。 哦，係啊，係啊。其實你一掃落去就知㗎咯。 你攞手機啡下個 QR code， 你就知道張發票真定假㗎喎。 係咯。 咁即係話 auditor 只要喺嗰班友裏邊其中有條謀利，突然間佢肯， 佢係想 check 下啲發票。 認真啲得唔得啊？咁突然間想 scan 下個 QR code， 咁就包散噶咯喎。 係啦，咁 佢應該唔係應該由個上司撲出嚟制止佢咁做，都怕升來。 你做乜嘢啊？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又係解釋唔到啊！會唔會係全香港咪從事呢個行業嘅都以萬計㗎啦？咁點解真係會冇人睇到嘅咩？但真係睇唔到， 真 係 冇人去，冇人去講喎。 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有單新聞啊？大概我諗幾年前啦。即係話財政部就有講過，就話以後咧特別呢啲大 job 咧就唔再用境外嘅核數師啊嘛。 哦。 就話要用翻國內。 哦，危險啊！用境外核數師。 其實以前咧，啲大佬咧，點解咁中意揾呢啲即係疑似四大或者係第五大、第六大話自己嗰啲咧？就因為佢哋唔識睇啊嘛，尤其是啲 fresh grad 唔識睇。係。講真，邊係識睇啫？你連大陸税制都未識，跟住見到張單照 voucher 啫嘛，剔剔剔剔剔，收工，跟住飲酒揼骨㗎嘛，啊咁梗係招呼一流㗎。咁但係國內嗰啲唔同啊，國內嗰啲真係識㗎嘛。咁其實點解有段時間話財政部話唔俾即係境外嘅審計師去做部分嘅工作咧？其實有道理㗎。係。所以嗰陣時我啲友成日同我講話喂。市盈率幾多倍幾多倍？我覺得講乜鬼市盈率啊？ 冇意思嘅，啲市盈率全部都假嘅。 假嘅，一個情況就類猶如一個亞洲小姐，佢根本係整容嘅、整形嘅、谷大個波嘅， 畫 身條眉，跟住同你講話我嫁個富豪幾多錢，多多都應承你㗎，收平啲，因為我本來係留㗎嘛。 甚至乎嗰個係一個變性人嚟，其實男人嚟。 可能係啊， 嗰個本身係個男人嚟。 蝴蝶君啊，變咗蝴蝶君啊。 係咯， 係嘛？ 嗰盤數連個性別都係假㗎嘛。 我成日都覺得呢盤數，仲要即係揦住呢盤數上市嗰啲，其實都係一個亞洲小姐嚟噶嘛。 係啊，佢個標準係亞洲小姐。 係啊， 理論上係亞洲香港小姐或者係。 香港小姐嘅含金量高少少嘅，但係而家都好多，今年嗰個都好正啊，係嘛？不過佢冇整，做得咁走樣係嘛？即係我意思係砌出嚟嗰啲嘢咧，佢係唔怕平俾你㗎。 哦，係啊， 即係佢話我平啲 PE 俾你包銷。咁有我個 profit 假噶嘛？咁嚇咩平俾你啫？ 幾平都冇 所謂，我做大啲啫嘛。有個波唔夠大，做多兩寸做俾你啫嘛。咁你肯娶我入門就得噶啦，我有乜所謂啫？平啲咪平啲咯，多兩寸 包好生養嗱。你想生幾多個都得， 多兩寸咪 轉頭就揾人代揾代母係嘛？ 最怕你唔愛啫嘛，你要幾多業績我俾到你係嘛？整到幾大都得 啱， 因為道理係咁啊嘛。 咁啊嗱，香港如果你咁講咧，香港嘅股市咪危機四伏嗱，依啲咁嘅咁多啲假嘅企業。 係。如果嗱，我哋用2008年嘅次按危機嚟比較啊，即係如果2008年當時話佢有毒， 有毒資產啦、 啊，有毒資產嘛，有債券啊嘛。 係。 咁如果當年嗰啲叫有毒咧，嗱用而家呢個2010年代嘅標準咧，多兩個零嗰啲標準啦、又或者一日話唔知咩咩。光頭節定光棍節，一日做1600幾億生意嗰啲啊， 即我本人就不是很相信的、即我現在不是說別人有什麼事，而是說這麼大的生意額，我想地球爆炸了，是吧、即你想想，一天你用千幾億的生意額、 買東西、 你包括原材料、包裝料、 運輸、 副料， 根本但他說得很誇張、他說最高紀錄呢上午落單下午送到、即那個是變得這麼快的， 不是我始終是一個平台，那個發票不用去開，經他那裡記錄而已，那個就概念不同，但是你說有多少人拆了單之後又燒了單，我就真的不知道、 是 是不是，即現在生意是很多個零的嘛，背後 對，多了很多倍， 那這有毒債券，如果以前是有毒債券的話，那究竟現在在、中國概念之下在香港上市的民企還會不會讀過2008年的美國次按債券呢？我自己認為有讀過的、 因為今次時間已經夠，我們呢這節講不完，下一節回來繼續講。 好。